需要你雄心树大志，要把敌人三清当着悬着还有血。来唱啊 打不进豺狼，绝不下战场。 光辉照儿涌向前，